心悸动无法按耐，我仿佛置身美丽的天堂，出乎意料，想向全世界炫耀，拥有你无比骄傲，我感觉独一无二，是你心中的主角。 眼前却似幻，我曾经想象却没有开端，不相信这次千千万却降落我身旁，出乎意料，想向全世界宣告，心悸动无法按耐，我仿佛置身美丽的天堂，出乎想向全世界炫耀，拥有你无比骄傲，我感觉独一无二，是你心中的主角。啊，突然的来访，惊讶又紧张，这好运就在眼前却似幻，假象却没有开端，不相信这次千真万确降落我身旁，出乎意料，想向全世界宣告，心悸动无法按耐，我仿佛置身美丽的天堂，出乎意料，想向全世界炫耀，拥有你无比骄傲，我感觉心中的主角，向全世界炫耀，拥有你无比骄傲，我感觉独一无二，是你心中的主角。向全世界宣告，看一切多么美好，因为爱每天多自由多彩，出乎意料，想向全世界炫耀，原来你如此重要，我感谢上帝为我飞行巧妙的安排。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潘越云的《谢谢你曾经爱我》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，还有裘海正演唱的《冬天最容易烫伤》。 我才知道